是各有千秋哦，各有千秋。那其实挑书哦，有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要诀是你一定要去看啊。这跟你要选你的男女朋友是一样的哦，你要跟他度过一段时间啊哦。那所以最好是你亲眼去看一看他，你喜不喜欢他这种感觉，那是很重要的哦。像我记得哈、哦，就是说每次呢跟一个反正跟女生聊天，大家都是这样子哦。女生口中的另外的，就是如果是你跟你当然是如果说不是那么熟的话，她一定跟你说呢，别的女生都很漂亮。你跟她说，哎，那个某某人怎么样？说哦，她很漂亮，很可爱。而且看的实际上呢，有时候不见得哦，跟这个实际上是一样。当然这个是美这个啊、美貌美丑之间的每个人各有判断啊、哦。那这个选书也是这样子、哦，每个人都说这个书很好，非常非常赞，非常非常的不错。你看了之后呢，就是不喜欢，那对你来讲，就它就是丑的，你就是不喜欢的，哦，就是不喜欢的。那所以呢，我只能先分析呢各个教科书它的优劣啊、哦，那给你们做参考啊、哦。那首先呢，就是说最常见的当然就是说是吴庚老师那一本。那吴庚老师很多人都说呢，他已经没有他的份哈，吴庚了哈，吴就已经没了哈，没了，那就不用再看他的东西了。那其实呢，这个你这样理解的可能就有一些出入了哈，因为吴庚老师虽然说他不见得真的会自己去出题了，但他也很重要的徒弟哈，现在不方便透露是谁，你的重要的徒弟呢会出，那徒弟呢帮师傅出题，那大家觉得会背离太多吗？恐怕是不会，哦，所以呢，它的影响力还是在，哦，那如果你要用这种比较现实的考量，说看哪本书啊，哦，恐怕呢，这个不见得好了，哦，不见得正确，哦，所以呢，吴庚老师这本书啊，它还是有参考的价值。它的好处在哪里？好处在于它简洁，哦，有力，哦，而且呢，它把很多概念呢算都点到。坏处也在于它太过简洁，哦，所以有一些部分呢，你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哦，会有一些问题。那在发生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这个，如果说真的你看了之后有什么问题，那只能再参考其他的教科书，会用提问的方式呢，由我来帮你理清哦，这也是可以考量的。那这本书呢，哦，就是说看各位啦，就是说你觉得你本身如果已经学过一次行政法的人，或者是说你稍微有一点点概念的人，看这本书应该是有就是比较快哦，比较快。但是呢，如果你对行政法的了解其实不是那么的深入的话，恐怕有很多地方呢，你可能比较不是那么的能够掌握。那另外这本书呢，它还有一个可能要注意的地方，它有一些部分哦是奥地利的学说啦，啊，奥地利的少数说啦，哦，所以可能这些部分呢，当然不是说少数说就没有道理，而是说呢，可能在这个参考价值上面哦，就是说如以考试的观点来看的话，有时候呢可能要注意到哦，可能要注意到哦，是吴庚老师的教科书，所要这个注意的啦，哦，那另外呢，这本教科书你看到之后呢，你一定会一直对它非常的肯定才对啊，因为它是直的嘛，它是直写的哦，所以你一定会频频的点头称是。好，哦，那这是我跟老师自己讲哦，你要问说，哎，大家都横视，为什么你偏偏要直视？他说，因为我希望我的这个学生啊，看到我的书啊，都一直表示肯定的点头称是，而不要频频摇头。好，哦，所以他这个书呢，哦，就变成是直视的，或者直视的。那这是吴老师的书，那另外呢，还有一本呢是比较大不同。那是陈明老师的，哦，陈明老师的。那陈明老师这一本呢，非常的扎实，哦，非常的扎实。他这本书呢，算是脱胎于这个一本德国非常有名的教授，叫毛朗教授，哦，行政法一个很有名的、很著名的教授。大概呢，在德国学行政法呢，基本上不可能不看他的书。那他的书的改版的速度呢，比吴庚老师的改版速度还要快。哦，我不知道德国学生怎么想这件事情啊，哦，他改本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哦，非常非常的快。有一次呢，我记得学校里面订他这本书，哦，发订的是十几版，哦，还没有运到，哦，他的下一版就出来了，哦，所以就那个时候就很多人都很生气，哦，很生气。那他的地位，哦，毛朗教授在德国的地位呢，他比可能比呢吴庚老师，哦，在我国的行政法的地位呢还要再更崇高，哦，还要更崇高，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主流的一本教科书。那陈明老师的这本他的教科书，他的行政法总论呢，哦，就是脱胎于，哦，这一本，哦，脱胎于这一本，所以一定有他的参考价值。那非常的详细，哦，非常的详细，但是呢，缺点也在于说他太详细，哦，以至于说呢，你看了之后会很没有成就感，因为他只是圣经纸啦。什么叫圣经纸？哦，就是很薄的纸啦。很薄的纸呢，就是你看老半天呢，还是就是你看过就是薄薄那么几页，会觉得很没成就感。哦，那会觉得分量比较多一点，哦，分量的确是比较多。那如果你有时间有兴趣，哦，你可以看这一本，哦，但是呢，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那当然呢，我觉得呢这本可以当作是一本参考书啦，哦，比方说你在上课的时候看这其他的书的时候，你觉得不懂的地方，你回过头去翻这本书呢，你 有时候会有不一样的，因为他写比较详细，所以他可能会给你产生会给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想法，让你更理解一个概念。好，这是陈明老师的。那另外呢几本就不敢说是这个说非常非常的主流啦，说推荐这样子。那当然有像比方说像有些人呢，我记得他在考这个国家考试的时候会拿黄孟夫老师的书来看之类的。那这个不是说不好，而是说呢这个在主流的市场上面啊，如果你考国家考试，那可能啊就是说还是以刚刚我讲的两本作为是比较这个等于说你要选择的话啦，这两本算是比较这个比较能够等于说足够的分量和深度都比较足够的。那另外呢很多人合著有一本很六人合著吧，这个李建阳老师啊陈爱娥老师的那个行政法入门的那本。那这本呢因为它是很多人合著了，所以它里面的品质哦它的那个水准有点高高低低，有点高高低低。那有些太深有些太浅，所以也可以参考用啊，但是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你的一本书主义的那一本书啊，我也觉得呢可能会有一些些风险，会有一些些风险。那至于说呢补教界的这个部分哦，那目前来讲可能比较完整的哦，就是出的比较完整的，那是黄律师的啊、哦、这个应该是上下吧，就是两本行政法。但是两本呢就是说凭良心说有些部分可能还是有一些还有待补充啦，虽然它是新版本哦，可能还是有一些比较需要补充的地方啦。那有一些部分呢就是我之前呢、啊、其实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我也看过它旧版的哦这两本。那的确呢它的完整度是目前坊间教科书里面算是比较，就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完整的哦。但是中肯而言呢，还是有很多地方呢需要去补充啦。那有些观念呢，可能会导致一些，但不能说它不对哦，但是可能会有一些些的这个可能需要再理清的地方啦。好、哦，所以呢，如果哦你在要用补教界的书的话哦，那我就目前所看到的，我只能说，这一本是比较相对完整的哦，相对完整的。那假设说你现在目前手里面已经有你自己的教科书，那就没有关系。反正我在上课的时候，基本上我会把这几本教科书的一个内容哦，大概都会做融合，然后呢，给大家一个最保险也最等于说让大家能够做最充分准备作为前提啦，好、哦、来准备一个这个国家考试哦，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如果你手边已经有了哦，那你又不想说呢再去看圣经或者是去点头称是，那也没有关系啦。我跟大家老师说一句话，我在准备国家考试的时候，甚至我在准备我们学校哦台大公法组的毕业啦，那我在准备台大公法组考试的时候呢，老师说了哦，就是我跟老师的书呢和陈明老师的书都没有看，好、哦、都没有看。大家会说那我看什么呢？然后那时候我是找了很多文章哦，这也是我等一下要讲的，就是说找了大概上百篇的文章呢来看，然后来做整理，好、哦、用这样来做考古题，好、哦、把实力累积起来。老师说呢，我真的是没有看那两本是。我一样来教学，后来教学是把它看得很熟哦。那时候应该是我练行政法最认真的时候，就是我要在站在这个讲台上之前哦，我为了要对大家负责嘛，所以我才真的去把这两本书呢好好看一看。但是我这么做呢，是不是运气，我也不知道。哦，老实讲，我也不知道。那只能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他这个准备的一个方式啦。那我会提出，等一下跟大家讲。我是怎么准备考试的，以及我的周遭的人呢，如果综合一下他们成功的经验哦，他们是怎么准备考试的哦，这点我花一点点时间呢来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好了。那因为为什么花在这时候讲呢？因为上堂课先让大家这个精神，这个有点精神啊，那这个先讲这个的有点然后含金量不足的感觉哦，所以我就把这个呢放在可能大家比较精神稍微已经有一点那个往下掉的时候再来讲哦。那个刚刚我讲到教科书的部分，一定会有大家会有一个主要的教材，我的讲义也好，或者是说呢，这个你去买一本教科书哦，或者是买一本补教界的书哦，都没有关系哦，都没有关系。就算不在我刚刚所推荐的这个名单里面，其实我也没有关系哦，也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你之后的补充要够。那补充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所谓的看文章啊，哦，看文章。那看文章呢，其实我一再的呼吁这件事情，但是能够做到的人其实不多哦。那但是我综合一下我自己本身哦，还有我在我周遭里面呢，可能考试上来讲比较顺利的这个同学啊，他其实呢都有做整理文章的功夫啦。那但是教科书要不要整理？教科书就不用整理了，拜托哦。有一次我跟人家讲说要整理，就想那个隔了两个月之后，有个学生呢拿一本他整理东西给我看，他几乎在抄，像那个抄，当我们看到抄那个《金刚经》有没有？一个就抄几遍，还抄陈明的书。他说：“老师，我抄一遍是不是就会考上？”我说：“这个不是在抄佛经哦，我在抄佛经。那” 整理的话，主要整理文章啊。那文章的话呢，我想大家也不用先去看那种像台大法学论丛啊那种学术性的文章，那种大部头的，可能大家看到就快昏倒了，也可能不见得这个能力，现在那么快去看那么深的东西。我比较建议大家哦，先看那个越战法学教室里面的文章，那种两页式的，哦，两页式的，那跟行政法有关，那其他科目你也是可以照这个方法去看啊，先看那种就是两页式的文章，哦，那你先，因为那种两页式的文章呢，通常都是有一个实例，那就很像你在考试的时候看到一个实例题一样，你可以看看老师怎么去思考一个问题，它的结构是什么，它的层次是什么，那你就会比较能够掌握到老师要想的要讲的是什么。我常常跟同学讲过一句话，你国教考试要考好，你在念书的时候你不能够立在一个考生的地位，单纯你考生的地位在念书，你必须呢要想象如果你是出题老师的话，你会怎么出题的这个角度来念书，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心态。那如果你只是很单纯的被动的，你说我是考生，我就是被动的，你出什么招我就接什么招，那通常啊没有办法动足机先啊。最好的方法就是说，你可以立于假设你是出题老师，你会怎么样出这个题目，像比方说我们刚刚看到何谓行政，如果你出题老师，你会不会出这个题目？你会被骂死啊，被骂死，对不对？所以不会出。好，所以呢你要有这样一个心态，反过头去看，你就知道考点在哪里。那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嗯，这个不对啊，因为我行政法我也有可能学得汤汤水水的，我也不知道说到底重点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立在考老师立场去看。好，那总不能像消防旗一样嘛，对不对？常常你是我的研究女生，帮他看，没有啊。所以呢，变成就是说你要有个方法，好，有个方法就是说呢，你可以先看考古题。我知道班上呢，就因为我每次上课的时候，我都会去了解一下说我们班上他的一个这个学院的这个组成啊。以前上课是比较简单的，研准研究所，然后呢这个司法官、律师法官、律师法官，哦，就是很单纯的一个班。但是现在班上呢，可能有些同学他本身他可能要考的是律师法官，有些考的可能是目标在法研所，哦，明年的法研所。那有些人呢，这比较少数了啊。另外呢，还有一部分的人是要考这个检事官，或者是一些这个其他的考试的，哦，这个我大概稍微了解到。那不管你在考什么考试哦，其实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夫，就是你要先去看看考古题他在考什么。那看到考古题，不是说让你去做了，哦，现在这个阶段要你去做也太残忍哦，你要看到两题都不会写了就信心崩溃了哦，那这样看看就是害到你了。那主要是要你呢先去看看说啊，他到底考的题目是在考哪些地方啊，考哪些那形态是用什么样的形态去考。比方说呢，律师法官呢可能考在申论题的部分，他就是比较实力比较活用。那如果说呢，比方说像是这个检事官的题目呢，可能简单来讲它就是比较那个争点会比较简单，比较凸显哦。那可能对于一些条文的掌握呢，你要更能够这个清楚哦。所以呢，每个考试的性格不太一样，你首先你要先对症下药。那我面对的是程度或者是说这个准备的方向不太一样的人呢，我当然会尽其全力呢顾到每一个层面。但是毕竟哦，我开这个班是律师法官的班哦，所以我当然在这个整个进度上，在内容上面，我的深度的广度一定要到律师法官的程度，甚至还超过一点，让你能够在考试的时候游刃有余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有一些比方说你是考这个其他考试的人呢，那我也会尽量顾及到你这部分的这个需求。那我是比较希望说呢，如果你同学是考这个部分的考试的这个的话哦，那可以的话，你跟我多一些互动啦，用 email 的方式啊，或者是用这个跟这个上课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考卷给我改都可以，我比较能够注意到你本身的这个进度在哪里。好，那不管你是考什么试啊，考古题都是很重要的。好，考古题都是很重要的，你要先去看。那另外呢，就是所谓的你看完考古题之后，你就是回过头去看教科书、看文章。那看文章、看这个所谓的题目呢，事实上我是建议大家做一个整理。那这个整理的功夫呢，我会这样子做跟大家分享一下。通常是我整理的话不会超过一页，一页这个 A4 的纸这样子，如果是这么大的话，那我大概呢我会有几个栏位，这个用手写的用电脑打我觉得都无所谓了，那不用那么在乎这个形式。通常呢我都会把第一个就是这个标题，比方说这篇文章它的题目是什么，标题，这个标题呢通常会代表的是一种叫做争点啊。好，争点，其实考试的决胜，哦，就是在争点的掌握，哦，争点的掌握。那说一句白的话啦，就是在我在有些场合跟很多助理老师在请教的时候呢，其实他们都说呢，在考试的那种很急迫的时间底下呢，他根本不期待说真的有人可以把一些争点写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哦，他其实呢只要求什么，至少第一个把争点找出来，第二个呢能够列出他可能的一个这个争议，他的学说是什么，最后采取你的见解。哦，其实国家考试不外乎这样，讲起来那很简单，要实践起来不容易，因为呢你可能争点根本找都找不到，哦，争点找都找不到。那争点找不找到的功夫，其实你可以从读文章开始。因为老师为什么会写一篇文章，其实他不会是只要赚稿费，因为稿费很难赚，一定是有一个争点，有一个问题在他心中聊了一阵子，他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去做一篇文章出来。所以呢题目通常就代表一个最大的争点。那有标题之后呢，另外要训练这个自己一个功夫啊。有些文章他可能也会列出关键字，但如果没有的话呢，拜托啊，你自己找出它的关键字。找关键字呢，也是大家知道，就是说在考试的时候其实很现实的一件事，就是说你读了一堆书，啊，读了一大堆书，那这个最后就是要在短短的几十行里面，啊，可能甚至十几行里面，你就要把你这些观念呢全部的都倒出来给老师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学生呢，啊，知道这些东西，啊，知道这些东西。我记得有一句话一直影响我很深哦，那个是台大现在的院，那个台大法律学院现在的院长蔡明成老师哦，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呢，考试跟这个读书呢，就很像这个电脑和印表机之间的关系。你念书念得很好，就是电脑这个电脑可能级数很高哦，可能有四个核心这样子，哦，跑得很快，可以运算得很好。但是呢，你最后的结果你总是要印出来嘛，考试就是要把你的东西印出来。那如果印表机不好的话，就算你电脑的能力再强，里面的东西再丰富，你印出来是一篇这个一个烂烂的东西，人家都会怀疑说，哎，你这个人，你这个电脑到底好不好，也会怀疑你。那换言之，如果你真的书念得不错，但是呢你争点没办法掌握，你考试的时候呢写得哩哩啦啦的，老师你要跟老师讲说你很认真的念书，他也不会相信，很同情分数也不会给你。哦，所以起码，哦，你要知道说你的考试的时候是个限制，你要把你很多东西立刻组织起来之后丢出去，这就是怎么样，第一个找争点，再就是关键字，这也是帮助你去舍掉一些东西。其实现在各位所面临到的，像我们今天会一堆教材给大家，比方说呢这个讲义呢可能预期就有八回嘛，哦，大家可能立刻你上这个课呢就有八本，至少八本讲义呢会带回去，而且每本讲义不见得都薄的，哦，有些其实都基本上都有一定的厚度的。那面对这些资讯的时候，其实各位要做的事情并不是说全部把它吸收，而是要做取舍，哦，取舍的功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你不会取舍，你就不会找重点，哦，那行政法考试呢就给你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很多很多的一个，比方说一个案例，哦，它文字可能很多，你就把关键字找出来，哦，关键字和关键的点找出来，哦，这是第二个，哦，那再来呢，哦，这个标题当然你可以附注一下作者是谁，哦，作者有时候你可以知道说，哎，这是哪个老师出的，哦，作者。那再来呢是关键字，哦，关键字。好，然后再来第三个，哦，就是其实最主要在这个部分，哦，做一个争点的摘要。当然呢我这边写是因为，哦，这个怕大家看不懂，所以写那么长，哦，那如果你自己有一套自己的缩写系统的话，比方说你级副行政是否需法宝，哦，你只要听得懂，只要看得懂就可以，哦，就是你自己，因为是给自己看的，除非说你再帮人家做笔记，哦，帮人家做笔记。像我有一个同学，哦，到现在还没有考上，哦，还没有考上。那有一次呢，有一个另外一个同学打电话给他，哦，他说他在补习班上课。他说你为什么在上课呢？他说啊，因为我在帮我女朋友，啊，听课这样子，哦，帮我女朋友听要考司法官的。然后但是你自己都没考上，你帮人家听课，哦，真的是就是这样。那所以呢，这东西基本上给你自己的啦，你不用想说给别人看，哦，给别人看，哦，所以你整理只要自己看得懂就好。然后呢，最后你可能用图表的方式，或者用一个最能够记得的方式，哦，比方说肯定说，哦，否定说。啊，大概来讲是怎么样的，不要超过一定的字数，哦，这样子，哦，就把整点呢大概就是这样子，用问答的方式，简要的问答的方式把它列出来，这样就可以了，哦，这样就可以了。那这个整点的功夫呢，最后你会发现，如果你可以随手就这样子做的话，那格式你不用弄太漂亮了，这个不是在选美，哦，那你只要这个有一个恒心这样去做的话，你会发现说呢，到时候你所剩下你所折取来的东西，其实是你要复习起来是很快的，而且你会很清楚的，你脑袋会非常的清楚。你看到一个题目之后呢，你的问题意识呢会比较能够凸显出来。啊，大家考试如果有考试的经验的话，就应该有些有经验，就是说在 考场上，有些人会拉着行李箱，像欧洲团一样啊，去欧洲旅行一样，拉行李箱去，然后里面的书一大堆，看到那种人呢，你心里先想一句，或者在座有这种人不一定，但是呢，你看到这样的人呢，这样子的这个状况，通常是不会考上的，通常是不会考上的。真的会考上的，真的可怕的人，就是他坐在教室里这边眼睛闭着，什么都没有做，或者是呢，坐在教室里面呢，拿着一小小一本笔记本在那边翻，或拿一个小小的卡片，卡片要自己做的哦，那种补习班发那种卡片没有用哦。就比方说拿一本小小卡片在那边念念有词哦，他不是在念经哦，他是在念他的东西，那个才可怕。那个有一个我的大学同学哦，那年他考也是跟我一样一起去考试，那年还没有他自己那年没有那就是考到一半哦，考到大概中午的时候，他呢就邀我说，哎，来你跟我一起去看看我的行动图书馆哦，他很有钱哦，就开一辆那个我还一直都记得哦，开一辆阿尔法罗密欧的跑车，后面呢整个都是他的书啦哦，然后还有香槟美酒这样子哦，就是弄得非常的典雅，里面还可以听古典音乐哦，在里面躺着看书哦，非常非常的闲适哦，非常的闲适这样子。那我看了之后呢，我是非常的羡慕了啊，那时候小孩子不懂事，觉得哇这太好，他一定会考上，就那年他没有上。隔年呢，这个卧薪尝胆哦，然后就这个用这样的方式，他就是这就是他其中他那时候我们几个人传授给他的方法，后来就他用这样做，就隔年呢，跑车也没开哦，书也没带哦，就带几张他的笔记本去，带一本条文去哦，就现在当司法官了哦，所以大家知道说呢，在这个取舍之间呢、是非常重要的哦，你也想也知道嘛，你拿个行李箱去找自己麻烦而已啊。哦，找自己麻烦，或者是呢，你带一堆书去，说你没看完，就那边要把它多翻一翻，多读一读哦。那个不用想这种事情，把事情先做好是很好嘛。哦，所以呢，这样的功夫啊，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就是至少多少做一点哦。那就算真的你没有办法，这个真的每一科都做，至少几个大科哦，几个大科或者是几个比较重要你比较不熟的科目呢，你这样做呢，一定会有进步啦哦，一定会有进步。那。一个就两个，至少两个好处哦。一个是说呢，你念过东西之后，大家其实最慌就是说，哎，我今天念了一整天的书，我不知道自己念了什么，哦，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就是所谓的被动的阅读啦，就是说你只把自己当成考生，哦，你没有任何问题意识在念书，那这是最危险的一件事情，哦，那你会很没有成就感。那如果你做一些整理的话，起码呢还有一点安心的说，哎，我看一看，稍微翻一下，哎，我知道说今天念了什么东西，哦，这是第一个。那再来就是第二个是我。认为最重要也是对我们这群人或者是几个我们后来归纳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说其实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其实并不是说呢要你去预料到老师要出什么题目啦，因为你真的要从文章当中真的读到老师出什么题目，在商法还有点可能性哦，在行政法要100%哦，其实不是那么的，其实不见得那么容易啦，你也不要去想这种运气的东西，跟买产权差不多的。那最重要就是说你至少你可以去练习啊，怎么去掌握整点啊？哦，我一开始讲怎么去掌握整点哦，那这点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哦。其实大家上与不上之间呢，你说有时候要有个法感，对不对？哦，法感，那个法感其实说的很抽象啊，但其实呢，这个说白了就是说呢，掌握整点的能力哦，掌握整点的能力，甚至我讲更难听一点啊，你在考试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发现整点的话，就算你后面东西没有念过，你也可以自己把它做出来。对不对？反正不外乎肯定、否定、折中嘛。哦，就这个东西谁想不到呢？好，之后我们会用一些实际案例告诉大家呢，怎么样在考试的时候去所谓的创设正点，然后呢，创设正点后面的这些东西。哦，这是我们在这个讲到说行政法的准备上啊，如果说我有一些东西要跟大家分享的话呢，我一定会讲到这一段，哦，一定讲到这一段。那至于说呢，考古题这个部分啊，就是说在你写作的时候，因为考古题它是一个会有一点花时间的，这个如果你是媒体就这样认真的写的话，会有点花时间啊。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开始看考古题，但是你现在看呢，哦，并不是说就要开始做。我跟大家讲，考古题它就分成三种。这个运用的方式哦，你不要以为它只有这样写而已。第一种运用的方式呢，就叫做所谓的这个抓重点啊，用它来抓重点，好，找重点。因为呢，哦，你在考一个考试的时候，其实你一定要知道它的脾胃是什么了。你要把重点找到哦，你要知道说呢，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 行政法的总论里面的序论的部分，也就是看到什么叫行政啊，行政法的原理原则啊，好，什么裁量不确定法律概念啊，这些东西哪些会考哪些不会考。那除了哪些会考哪些不会考之外呢，还有什么如何考啦、啊、其实最麻烦就是他怎么考出来。所以常常有学生跟我讲说呢，哎，那老师那个快要考试可以帮我猜一个题，好，帮我猜一个题。其实猜题呢不重要哦，真的不重要，就是说呢我告诉你会考什么呢根本就不重要，重点是这个概念考出来之后你要怎么用啦、啊、哦，你要怎么用。那比方说呢，如果今天初级老师跟你是很熟的朋友，好，假设哦，假设他跟你泄题的时候，我今年呢我一定会出比方说行政法的连续处罚，他就跟你讲那么精确，好，你回去就把连续处罚看得很熟，就考试的时候题目一出来你还是不会写，你信不信？如果你没有好好念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就算你知道一个概念，你把概念弄得很熟，你不会用也没有办法。但是你看考古题，看它的解答，不管它的解答正确与否，你都可以大概知道说重点在哪里，以及它如何运用。哦，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在第一个阶段，在你还没有哦，等于说还没有真正去把这一科呢都念完，甚至刚开始念的时候，你就可以做这个工作了啦。你就去看一看啊，把解答翻一翻，然后呢做个最简单的，把一本你用的这个教科书打开来，或者是呢你把一个目录列出来，比方说行政法，你把行政法的目录把它列出来，这应该不难嘛。哦，你随便找个教科书，大概就分成什么几个章节这样子，你就一个一个勾。哦，行政主任考一次你就打一个勾，然后呢行政命令考一次打一个勾，然后呢裁量考一次考打一个勾。那有时候可能一个题目好像会考很多个地方嘛，一个题目可能考了又是行政主任又是行政契约，你就各打一个勾。你这个东西做完之后，你就知道说哪个东西最容易考的，好，哪个东西最容易考，那它会怎么考，你大概都能够掌握。好，那这是第一层啊，就是说你不用花太多时间，你就是去像看故事书一样把它看完，但是你就知道说，哎，而且你会比较有自信说啊，我必然会遇到像这样子的题目。那第二个就是说呢，如果呢你已经念完一个章节了，比方说呢我们今天讲完了，哦，这个第一个这个第一本书，假设我们今天都把它讲完了。那里面的一些考古题呢，或者是你之后自己去找的考古题呢，哦，那你要怎么做呢？你可以用争点的写法，哦，争点式的写法，就是说你不要真的去这样详解啊，因为这样详解的话，你要每题都要这样干哦，可能真的没有时间哦。这我也是都绝对哦，都我也是过来人哦，自己也非常清楚。但是呢，如果你用争点式写法的话，就会节省很多时间。你看到个题目，你就说呢，比方第一小题它重点是什么，一二三把它列出来，这样总可以吧，哦，然后去对一下你手边的可能有的答案，哦，然后看你到底少了什么多了什么，哦，或者是人家有没有错还是人家少了，哦，那你可以去做一个对照，哦，可以做个对照，哦，找这种争点式的写法。那第三种也就是最后，哦，等于说最花时间的一种，就是呢仿真的写法，哦，仿真式的写法。那仿真式的写法呢，其实有这个最好了，我比较建议的是说呢，就是选几题来做，哦，用选择性的来做，哦，不要说呢每一个考古题都这样做，哦，这样的话你会没有时间呐，啊，哦。那什么叫仿真式的写法呢？就是说，就是大家最常见的，哦，看一个题目，然后呢就开始在那边写嘛，哦，写，然后时间可能限25分钟，限30分钟，限1个小时，以这个考试时间呢为准，哦，然后呢来，然后写完之后呢，你可能自己改，或者是请别人帮你改，或者是呢大家如果写了之后，我也非常乐意呢，我帮大家去这个做校正的工作了，哦，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仿真式的写法有时候很有效率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组读书会，然后几个人一起。那如果真的没有志同道合的人呢，啊，那也不用一定硬要组了。有些人说一定要组读书会才能考得上，这是骗人的。骗人啊，因为就我所知啊，很多人组读书会都是为了找另一半的啦，啊，哦，所以那是醉翁之意都不在酒，哦，都不在酒，哦，那在于山水之间而已啦，啊，这是风花雪月的啦。那就我自己知道说，好几个人都是在读书会，像这种研究生有没有？哦，男生的研究生啊，就故意组读书会找学妹来，那其他人都是陪衬的啊，就是只是针对一个人而已。然后最后呢，这个追到了读书会也解散了这样子。好，哦，我看过很多这种故事啊，所以不用再骗人了。那当然，如果你真的很志同道合的人很多，人这样组读书会不是不行哦。那你也可以大家一起呢，就是在一个时间，那时候会很紧张哦，那个氛围真的会做出来。然后几个人关在房间里面，然后呢就设定时间了，闹钟就设定好这样，或者不用设闹钟，大家去约定一个时间，然后时间一到哦，彼此交换改哦，交换改，你改我的，我改你的，你就会知道说人家写的有哪些好的地方，你可以学习。那人家的观点也可以看说，那你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啦，啊？ 好，那最主要是说呢，在写这考古题的时候，尤其你用仿真式的写法，因为比较花时间呢、啊，所以我会建议呢，比较放在这个后面的阶段哦，等于说你念书，你念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再做哦，所以我会把考古题的运用呢分成三个阶段来看，好、哦、来看。那如果你第三个阶段真的做不到，没有时间，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那起码呢，你前面两个要做到啦，哦，前面两个要做到，前面两个我相信呢。这个不会花太多时间，而且可以让你节省很多冤枉路。好、哦，这是我在准备考试的过程当中，是不止我的经验啊，很多很多人的经验哦。然后这是就一并的跟大家来做分享。那行政法尤其是重要，我发现啊，就是因为你毕竟呢，大家对这一科的熟悉度比较相对来讲没那么多，好、哦，所以呢，在这个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可以先看一些过去的题目了、啊，对你来讲哦，对你本身。理解这个学科也会很有帮助哦。那我所谓的理解是用考试的观点来理解啊、哦，因为毕竟在座或许有些人哦，如果是真的是有志于行政法的研究，这辈子要奉献给行政法学，我当然非常感动了哦。但是我们今天的功能呢，是帮助大家呢先通过一下考试，好、哦，通过了。那当然通过的过程当中，一定会让大家有基本的会够深厚的这个学历上的认识、啊、那至于说要做学位，要对个别的议题呢做深入研究，那等到下一个阶段呢，我们当做。第二个人生的目标，你可以来找我，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做。好、哦，但是呢，在现在这个阶段，拜托呢，大家就是一次做一件事情，好、哦，就是把考试通过，把行政法这个分数呢考高，作为一个这个大家目前的一个目标啦。好、哦，这是我这边呢能够跟大家说的哦。好，那有关于就是考试的准备，还有呢相关的教材等等呢，如果大家还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也可以告诉我，对我把我的 email 呢也留给大家哦。哦，现在我已经毕业了啦，不过学校的 email 还可以用哦，就沿用，因为学校的 email 账号、哦，这个是 R 哦，这个是小写的 R 哦，小写的 R， 然后94A2120哦，后面是台大的账号哦，那这个账号呢比较不会挡信哦，之前我留事务所账号，因为事务所账号通常它的那个防火墙架的比较高了、哦，所以你用什么 Hotmail 啊，有时候都会被挡在外面哦，那我想我就留一下我的这个那边看得到吗？可以吗？哦，抱歉，因为。这个习惯，我之后应该多多偏向这边才对，因为这里的那个地好像有点怪怪的，就是会吱吱叫，所以我就写黑板的时候，好像今天比较偏向在那一边哦。那我尽量会求取两边的平衡啦。那如果任何的这个问题的话，欢迎来信的这个赐教。然后如果说任何也是说考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和教学的这个部分呢，有任何需要加强的哈，或者是说你觉得有不足的，或者是你觉得这个要找一个帅一点的那来教的话，那我也都非常的乐意哈，就说请班内派一个帅一点的来。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教修室的时候看到一个美女老师哦，她应该不是教法科的，应该教就是心理学之类的那种科目，我穿得非常的火辣这样子，然后就看到底下的男生呢就全部挤到第一排来这样子，然后呢满满的人。也九成是男生哦，我就觉得哇，这个人真懂得心理哈，不愧是教心理的哦。那这个，如果大家觉得任何的问题哈，任何的问题，这个当然了，如果说你要问我什么刑诉的啊，什么像最近有一个学生哦，就寄了一本，他可能是高雄班的啦，就寄了用那个信封呢，就寄了一堆刑诉的考卷呢，请我帮他看一下哦。那这个就是什么，我可能就会做加害给付啦。哦，因为这一科并不是我的这个花费最多心力的地方啦，所以大家如果要问我刑诉，我一定会回答啦，但是加害给付我就不保证，所以大家如果像宪法行政法的问题呢，当然一定会竭诚帮大家解决。那如果说是个人的这个准备考试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是说这个男女感情方面的问题啊，那我能够解决就帮你解决啦、啊、就是我解决啦、啊、就是给你建议啦、啊、解决有可能没有办法。那这个之后呢，我们可能就如果说可以的话啦，好，那有些考古题呢需要我帮你改啊，我都非常乐意啊，就是这个有关于一些准备考试的方向一并的啊来跟大家做分享啊。那刚刚呢我跟大家讲过呢，在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讲到一些行政的分类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个东西啊，叫讲一个第七页和第八页哦。第七页底下这里看到的叫做给付行政哦，到底是不是适用所谓的法律保留原则哦？那这个问题呢，一直都是这个我们在实务上的一个难题哦，一个难题。 那这个难题呢，其实已经不是只有是否适用这件事情了，其实一直延伸到目前在实务上面呢，我们在做一些给付行政的时候，其实呢，法这个都会有行政机关异议啊，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为有呢，就是说啊，就不做。好，我们先看这个争点好了啊，就是说给人民好处的这样的行政呢，要不要法律来做规定？要不要法律来做规定？那有一说呢，是采取我们看到第七页最底下的预算保留说。什么叫预算保留说啦？讲白话一点就是呢，你要给人民好处，只要预算就可以，只要通过预算就可以。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哦，我们知道法律呢要经过立法院的三读，对不对？预算我们说预算这个东西呢，也是要经过立法院的三读的。所以呢，有预算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名称，叫做形式意义的法律。形式意义的法律，这之后我们看到后面的行政法法源呢，也会看到这个部分哦。换句话说啊，其实，比方说你要编一笔预算给某些人呢，其实立法者知不知道？立法者理论上一定会知道，因为你要编法定预算。那法定预算呢，要能够真正的去这个编列，然后呢去使用呢，一定是要经过立法者的这个，尤其立法院的三读的程序。好，所以有些人认为说呢，其实啊，如果你国家呢要付出一笔钱啊，你只要什么？你只要立法者，你只要编了预算，立法者呢这个三读通过就可以了就已经算是有相当于有法律保留了嘛，对不对？因为呢，我们说法律保留，为什么要法律保留？是因为让立法者能够事前的去管制行政嘛。那预算保留的其实就是一种立法者事前管制行政的一种手段嘛，一种手段。好，只是一种说法，这也是比较早期的说法。那到了晚近呢，我们看到讲义的第八页这是比较采取的法律保留说啦。为什么采取法律保留说呢？其实讲简单一点就是啊，在我们这个学理上面呢，一直在批评一件事情，就是说呢，虽然说国家给人民好处是好像没有干预到人民的权利，不过呢，当国家呢给人民好处的时候，它相对的就有排挤的效应比方说呢，今天我们如果在针对某一群人，我们给他一些补助假比方说呢，我们对于这个原住民好原住民好，所以之前不是有一阵子说，原住民要不要加分的问题？然后假设呢，我们今天让原住民呢可以在国家考试的时候加分比方说他就你有原住民身份，我就给你加分。那这样的一个给付的措施呢，很可能就会导致什么？导致其他竞争者的一个可能感觉上有没有平等的问题平等的问题。那这个平等的问题还会在其他的一些商业竞争上比方说呢，如果今天国家决定了我给台积电每年多了1亿元的补助，那对于他台积电的竞争对手而言呢，可能觉得他的这个竞争力市场竞争就相形的被削弱。那另外呢，是说呢，如果呢国家编了一笔预算，比方说他今天发消费券，那发了之后可能就会排挤到他其他的预算所以呢，在某些学理上就会认为说，其实给付行政除了要预算保留，就是要法定预算之外，它还是应该用法律规定会比较妥当一点，会比较妥当一点。所以呢，目前是倾向采取一个所谓的法律保留说啦法律保留说。那当然，这个法律保留并不是讲说呢，所有的给付呢都要由法律来规定是什么，而是重要性的给付这个之后我们也会很详细的提到这个部分就是在于一些比较重要的给付。那什么叫做重要呢重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讲义第八页这个法律保留说那个国字小写括号二的这一第二段这个部分说最后一行一个所谓的有关重要性的给付重要性的给付。那这个重要性的给付呢，在学理上叫什么叫重要重要的意思呢，指的就是说对于基本权的保护或实践的重要对基本权的保护或者是实践重要。那对基本权的保护或实践重要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其实化约在现实的生活当中通常就是指什么金额啦有时候是金额比较高的，通常比较需要法律保留。比方说像我们刚刚举到的这个消费券的例子消费券就是有一个振兴经济消费券的一个发放的条例现在已经废止了当年就是有这样一个法律呢来作为一个它的基础的那所以呢，在真正在运用这些所谓的给付行政的手段的时候那其实在我们讲到所谓的法律保留这一块呢，我们说最近还是比较采取一个比较所谓的保守的需要法律保留的见解。那行政机关呢也常常用这个东西来当做借口 好、哦、来当做借口。怎么说呢？哦，那个我先可以先跟大家讲一个实务上常常发生的案例，好、哦，常常发生的案例哦。我们有一部法呢，叫做《原住民族的哦工作权益保障法》。哦，原住民族的，你说保，你刚刚既然讲原住民呢，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呢再讲这个深一点，让大家能够更理解。好、哦，我们为了保障呢原住民有工作，其实原住民他在我们国家的环境里面的确都是比较弱势的一群人啦。哦，那像这个之前我在这个宪兵队服役的时候，老的调查官呢都跟我讲过一些故事。因为呢宪兵队以前啊都要有个业绩压力，哦，就是说你每个月都要抓几个逃兵哦，不然的话就要有个处分这样子。那怎么抓逃兵呢？逃兵不是每天都有，对不对？所以呢怎么样，比方说呢，他知道有一个这个，比方说有一个连队的弟兄呢是原住民，他就故意呢哦在这原住民收假的时候就跑到他等车的地方去。他说，哎呀，你要等车啊，来来来，去喝酒喝酒。就把他原住民，因为这边有些比较喜欢喝酒，喝醉了，对不对？然后就倒在路边嘛，就遇驾了，对不对？隔天早上再把他啊当逃兵抓起来，好、哦、抓起来。所以那是有这样一个年代。那为了我们要怎么样？为了我们说，其实对原住民的，对原住民这一个这样的一群人呢，我们对他之前有很多不公平的历史。那为了要保障他的各方面的权利，尤其是工作权，所以一部呢《原住民工作权的保障法》。那这部法我们先不去细讲了，我们就讲一个状况是这样子哦。比方说呢，有一个民间厂商，他呢，比方说去投标，我们知道政府采购，比方说呢，一样，我们这边有一个行政机关。行政机关，那再来呢？这里就有一个什么？就一个，比方说民间厂商，好、哦，民间厂商。那政府采购的一个精神在哪里？在于说啊，这个之后我们在讲到行政契约的时候呢，也会提到很多有关于什么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就是俗称的这个 BOT 的契约，以及呢我们的政府采购契约相关的争议。那只是其中的一个面向啊、哦，一个面向。比方说呢，民间厂商呢，哦，他去跟行政机关呢之间呢、哦，他比方说他后来得标哦，得标等于说他得标到了一个政府机关的一个案子啊、哦，一个案子。那彼此之间呢，可能签了一个政府采购契约。好，政府采购契约。好，政府采购契约。那一个政府采购契约的前提一定是他什么？一定是这个民间厂商他得标了。我们之后会讲到政府采购，它是一个双阶的关系哦。先决定呢谁得标哦，然后再决定说跟谁签约了哦。那这时候行政机关就跟这个民间厂商之间呢，有一个政府采购的一个契约关系啊，一个契约关系。那依照我们刚刚讲到这部《原住民族工作权益的保障法》的规定呢，行政机关哦本身来讲，你一定要聘用一定比例的原住民啊、哦，等于说要保障原住民能够有一定比例的就业。那但行政机关会说，那不对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不能期待说我永远都可以聘到适合的原住民嘛，总不能叫我去聘一个不适合的人来做我的工作啊。哦，所以呢这个部法又规定说，你如果不聘原住民也没有关系哦，如果你聘的不足的部分呢，你要缴交一笔所谓的原住民的就业代金。哦，原住民的所谓的就业代金，哦，这之后我们还会讲到，哦，就业代金。代金，哦，等于说呢，好，你比方说你本来应该要聘这个五个原住民，结果你只聘了四个，那其中的一个你没有聘嘛，那对你没有聘的这一个人呢，好，你不聘没有关系，但是你要交给国家，哦，国家现在是由原民会这个部分来收，哦，交给原民会一笔钱，哦，可能是依照基本工资去核算一定的金额，哦，那这笔钱呢就给原民会，哦，给原民会。那由原民会这边呢来统筹运用，哦，来统筹运用，来做怎么作为一个照顾原住民就业的一个这个基础，哦，这个等于说的基金这样子。好，那进一步呢，在我们的采购法里面以及这个原住民族工作权益保障法里面又进一步规定，他说就有行政机关来聘原住民的话可能还不够，所以呢他要求什么？他要求呢，连依照政府采购法呢得标然后签订政府采购契约的厂商呢，也要聘用一定比例的原住民。好，哦，等于说呢，这个民间厂商啊，他也要聘一定比例的原住民。他如果没有聘用一定比例的原住民的话，一样要缴那一笔所谓的就业代金，一样也要缴，好，一样也要缴。那 这个时候啊，哦，当然很多争议呢就产生在我们的这个民间厂商这个部分，因为他可能整个政府采购契约呢所带给他的一个收益啊，都还不够付这个原住民就业代金，如果他算的这个基准，如果算的基准不太一样的话啦，哦，那大家会想说，为什么呢？民间厂商在投标之前呢没有想到这一点？其实啊，他们不是没有想到，哦，因为呢，我们知道说在核算的基础上面呢，有时候两者之间呢会有一些差异性。比方说呢，民间厂商以中华电信来讲，中电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司，所以呢，它可能有北区营业处，有南区营业处。那比方说呢，今天中华电信在投政府标案的时候，它是南区营业处来投的，哦，它可能在算的时候，它就是以它南区营业处的人呢的比例来算，说它应该雇佣多少比例的原住民。结果呢，哦，在原民会这边的算法就是说呢，哎，你不能用你南区来算，你应该把你整个公司的人呢都算进来，哦，都算进来。所以实务上常常就是在算这个比例的时候呢，有一些差距，而产生非常非常多的争讼。哦，这我承办过很多件，哦，这样的争讼。那这个部分后面比较这个细的所谓的赠送的部分的问题，以及跟契约的关系，我们就等一下再说。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这边讲到的给付行政的法律保留。那原住民委员会呢，在收了非常非常多的原住民就业代金，好几十亿的原住民就业代金之后，然后呢，哎，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原住民呢委员会啊，他根本就没有把这笔钱用出来。好，用出来，因为呢，理论上来讲，当原住民委员会呢，他收了这个就业代金之后，他应该怎么样？他应该呢，去补助一些原住民，尤其是失业的原住民啊，好，应该做补助，好，补助。那这个补助呢，本身是什么？本身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给付行政，好，就是一个给付行政的性质。好，那这边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说啊，原民会呢一直没有发补助，哦，到现在当然改善很多了，哦，过去是一直都不发。人家说你为什么不发呢？为什么你不要把你收了这个钱？因为原住民就业率怎么还是比我们一般人民的就业率还要高这么多？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发？就他就讲一句话，叫做于法无据，哦，因为他说呢，给付行政要法律保留，我们刚刚所讲的，那这个补助呢？他说没有法律依据就不发，哦，没有法律依据。好，那这样讲法对或不对？哦，对或不对？其实呢，我们讲到法律保留这一块，大家会更理解啊。我这边先讲一个结论，让大家知道。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个重要性，我们说重要性的给付呢，哦，才需要什么？才需要法律去规定，哦，法律去规定。那这边我们要强调一件事情，哦，我们这边在讲义第八页这里所看到的法律保留说呢，它的意思呢，其实并不是说你预算就不用了，哦，其实我们采法律保留说的意思是呢，在一些重要性的给付呢，不但我们要有法律的保留，也有法律来加以规定，而且呢，一样还是要有预算来当作是一个基础，哦，基础。所以其实呢，在第八页这边的法律保留说，它其实指的是预算加法律保留啦。哦，等于说多了一层安全法的意思。那在我们这个个案里面呢，哦，那其实啊，你说呢，你给个别的原住民一些相关的补助，它的金额你说会不会很大？哦，其实并不大，哦，其实都并不大。那你是不是一定要经过一个很严谨的法律呢，你才能够做？还是你只要编预算，经过立法院的同意，你就可以这样做？哦，无宁呢，其实应该只要预算就可以，哦，只要预算就可以。我们在法律保留说里面，我们也没有讲说你所有的给付都一定要有法律来当做依据啊。哦，那其实呢，当初呢，他们所说啊，说呢没有法律依据啊，哦，这样的一个讲法呢，这绝对是一个怠惰的讲法，所以被监察院呢纠正了很多次。哦，说你怎么不发？哦，你收那么多钱呢，哦，而且很多都是从这个民间厂商这边收来的。哦，那民间厂商都说叫苦不已啊，说哎呀，我那时候标一个标案才不过300多万，你一收呢收600多万。哦，这我常常看到这样的例子，哦，那显示均衡，全部都败诉，哦，常常打，全部都败诉，全部都说原住民委员会是有理由收这笔钱的，他的计算方法也是都对的，但是收这笔钱之后，结果呢竟然不用出来，理由就是什么很瞎，哦，就是说我没有法律依据，于法无据，不敢用，哦，钱就躺在国库里面躺着，哦，躺着，哦，这是给付行政的在我国运作的一个面向，哦，一个面向，让大家呢。知道，好，让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我们这边的实务的一个运作的模式哦。好，那最主要我们可以看到以下这个实务见解里面哦，在主要在讲义的 这个第八页这边的释字第443号解释的理由书里面呢，他说呢，有关于这个给付行政的措施啊，他受法律规范的这个密度啊，应该是叫什么限制人民权益者为宽松啊，那如果涉及公共利益较为重大的事项，应该就由法律或法律授权的命令来当作依据，来当作依据，这是我们之后看到法律法律的时候还会讲。就是说在给付行政这一块呢，虽然说是给人民好处，但是如果是涉及到的公益性比较大，那也刚刚我们刚刚所讲的，涉及到这个实现基本权利的一个重要性比较程度比较高的，那还是一样，可能需要法律或法律授权的命令来加以规定，这是在我们43号解释里面呢我们所看到的。好，那在分类上呢，其实这个比较重要的分类大概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给付行政干预行政这一块。那其他的部分呢比较重要的呢，我们这个还有一个是在第11页这边的依照行政行为的法律形式来做这个分类。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可能不见得看得完啊，所以我们就尽量，那如果看不完的部分我们就等一下上课的时候呢我们再进一步来说。那这个分类呢不同于我们刚刚看到的干预行政和给付行政，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比较这个从公法和司法区分的角度呢来做区分的。一个呢是所谓的公权力行政，公权力行政。那公权力行政的相对呢，就是我们看到讲一个第12页国字小写括号2这边的所谓的私经济行政，私经济行政。那看到公权力行政这里呢，它的德文字它我们这边在括号国字小写1的后面有没有有把德文字 Öffentlicher Verwaltung 这原文把它标出来。那 Verwaltung VRWALTUNG 这个字呢就是行政的意思，行政的意思，我们的行政法呢就是 Verwaltungsrecht 就是用这个字呢来当作是行政。那 Öffentlicher 就是这个 public 就是这个公这个有这个公法性的就是公这个有开放的公开的这个意思。那公权力行政的字大概就是用种所谓的叫公这个公这个有公权力作为后盾的这样的一个行政。那公权力行政顾名思义呢，当然就是说呢是以什么以这个国家的权力国家的权力，这个权力呢是一个可能对人民产生一定的规制效果的权力来作为这个行政的内容的。比方说我们看到讲的第11页这边所看到的就是指国家呢或国家之下的公法人啊，依据公法的法规呢以统治权主体地位所从事的一些行政活动那这个部分的它的一个范围是主要就是我们在这个行政法里面所要学到的内容那这些行政行为的类型呢等一下我们上课的时候呢还会再进一步的去让大家呢能够更细致的理解这是公权力行政。那相对而言呢我们看到讲义的第12页这一个所谓的私经济行政那私经济行政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德文的概念又称为叫做国库行政是指国家呢或地方自治团体呢以司法的手段履行行政任务的一种这个称谓一种这个称法那种讲法那所谓的私经济行政呢简单来讲你可以看到它上面的德文字privat P-R-I-V-A-T 就是 private 这个我想大家应该这个可以对应到相关的英文字那 V-I-R 就 V 这个字 V-I-R-T-S-C-H-A-F-T 这个字呢V 开头这个字就是在第12页 V 开头这个字其实就只是经济的意思经济的意思所以为什么叫私经济行政它是完全从德文翻过来的所以 private 这是然后这是私然后 Wirtschaft 就是那个经济然后后面这个 Verwaltung 中间这个 S 呢是一个连接字那另外一个说法其实更常见叫做国库行政就是用这个 Fiscus 这个字呢 来代表的那为什么叫国库行政有它的历史的一个脉络这个之后我们讲到这个公法司法区分呢大家会更理解那什么叫做国库行政为什么我们会念到国库行政在我们的宪法里面有念过这样的概念那在过去呢其实只有公权力行政就公权力而已那甚至也只有行政权但是呢大家应该听过一句话国王不会做错事或国家不会做错事情 The king can do nothing wrong 国王不会做错任何的事情但是呢在国家的一些作为上面的确会造成人民的损害比方说呢在过去比方说你这个国王要围猎的时候呢会把人这个农民赶走赶走那把人民赶走这个围猎的行为呢它到底是一个这个怎么讲它都是一个对人民的权利可能产生一定的侵害的一种这个性质嘛所以呢 这个国王呢还是会给他一些什么一些金钱上的弥补啦，哦，弥补。但是人家说，哎，你国家不是不会做错事情吗？那你为什么你说你的马过去把人家田踩坏了，你还要给人家钱呢？这钱为什么会给出去？那时候呢，就创造了一个概念叫国库的概念，哦，说国王不会做错事情，但是国库错了，哦，国库所以国库把钱呢打开来给你，哦，那这是不错，然后就是最好每个家里都有一个国库这样子哦，那。刚国库的概念就是这样子，你说切割行政的责任，哦，让国家的脱免他的违法责任。那但是呢，一方面又要弭平什么人民这边的这种心理上，或者是可能要反抗，如果你不补偿，可能到时候这个猎场的人集结在一起，可能就对国王不利嘛。好，哦，所以用这个来合理化国家呢对人民的一些补偿和补助，甚至是赔偿。好，哦，这是国库行政的由来。那后来的发展，当然国库行政的一个概念就远远超过这个部分的范围。它还包含什么呢？包含到我们很多国家去做私经济行政，或者是国家做一些司法行为。所以呢，我们在讲到国家呢，在行政法领域里面，它大部分而言当然都是做公法上的行为。但是国家有没有可能说呢？比方说它中午要开会，哦，比方行政院的某个部会中午要开会，它请一个工读生呢去买个便当回来作为开会之用，或者是呢，这个某一个乡公所呢，它的这个办公大楼呢可能不够用了。还要跟民间人在租一栋大楼呢，来当做他的办公处所，有没有可能？都有。或者是说呢，国家有没有可能呢，在某些情况底下，甚至还可以盈利，哦，还可以盈利，哦，在某些法令的限制底下，它可以做一些盈利的行为。那这个部分呢，后来都被划归在所谓的私经济行政的范畴，就是国家呢，它也可以某程度上来讲做一些司法行为。哦，司法行为包含像什么？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政府采购契约的案件，很多人呢。学者都认为，这种政府采购契约呢，原则上都是一个司法契约，哦，都是司法契约。哦，当然呢，在我们 ETC 案，哦，这个经过之后呢，其实呢，它也有部分呢会被转化成是公法契约，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可以稍微注记一下，这种政府采购契约它的性质呢。原则上来讲，哦，绝大部分的情况它有可能都是司法契约，但是呢也有部分可能性会被转化成是公法契约，哦，而且是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哦，越来越多的趋势。那如果呢我们今天看到这样一个政府机关跟民间机关民间厂商之间的一个政府采购契约，这有可能是一个，哦，比方说只是一个这个行政机关内部的一个油漆粉刷契约，它不涉及到一些公权力的性质，它是一个什么司法契约关系。那这样的关系底下呢，我们就说这是一个什么？一个私经济行为，哦，一个私经济行为。那私经济行为对这个人民而言呢，哦，传统上来讲认为呢，其实应该是可以存在的，哦，就可以存在于国家跟人民之间。那国家呢，可以某种程度上来讲，利于跟人民平等的地位呢，在私经济这个场合里面呢做交易，哦，做交易。那这些私经济行为呢，当然有包含的这个所谓的行政司法行为啦，哦，所以看到的。然后司法形态的补助行为啦，以及行政的这个盈利行为等等，哦，那这一些我们等一下上课的时候，我们再这个进一步去说啦。那我们先讲一个稍微行政一点的东西啦，就是说，等一下我们上课应该原定好像是6:30开始，是不是？那如果说我们提早成6点开始上课，不晓得说在座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啦，啊？好，没有问题吧？有问题的举个手吧。好，没关系，这个不会被马 Q 啊，不用担心啊。我现在都觉得说好像每个人都会被马 Q 被打这样子。好，那这样的话，等一下我们就6点开始上课。那下一次上课开始呢，哦，我们就稍微调整一下上课的时间。我想让百轩是不是已经有写过了？下次上课的话，我们呢就从下午的时间，我们就从1:30开始哦，应该从下次开始哦，就从1:30开始上课哦，然后呢一路就上到5:30哦，5:30。那隔天呢，哦，不是隔天啦，隔一堂课，哦，隔一堂课。的话，我们就从6:30开始，哦，然后一路上到8:30，好，哦，8:30，我们把上课时间呢稍微做个调整。那在下午的课会比较稍微这个长一点，哦，稍微长一点，那这个可能会比较辛苦。那如果说了，哦，如果说先这样调整，如果说呢有任何人有任何的疑问，哦，比方说觉得这样子可能觉得下午就要睡觉睡多一点，哦，那这样上课的效益不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个我们会再做调整。好，那我们原则上我们。 就先把上课时间呢做这样子的一个这样调整，因为我感觉上之前我用过一次这样的方法，感觉起来效率会比较好一点，好，所以呢就请大家先试试看，好，那我们再视情况呢做进一步的调整，好，那我们先下课，等一下6点钟，好，再准备。